姐， 为君啊，心心哪里踏过几股卡古的我，为君啊，心心哪里一毛打拉卡古的我，为君啊。 亲亲